港金报16,480元，比上日收市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8.56美元，卖出1,779.8美元。港汇指数101.2，跌0.1。呢次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超人，你的银包呢？ 哎呀，唔记得带添，唔重要啊。 超人，你副眼镜呢？ 哎呀，唔戴仲好，唔重要啦。 咁你副假牙呢？ 唔重要啦。 咁咩最重要啊？ 客档提点，多谢俾面，最重要紧系记得翻嚟同兰子你一齐做节目。咦，喂，你今日特别靓啊，兰子。 使乜讲？记住朝朝10:04，听住香港电台第一台《开心日报》，陈淑兰、 林超荣， 真系人都靓啲噶。 精神爽利有健康，27号星期二，崔兆向博士继续绘画怡情论养生，亦都会讲中医学点睇老年性白内障。 中医嘅名称就系元翳内障，就话咧我哋嘅症状体啦，渐渐变到浑浊，视力逐渐下降，甚至有可能失明嘅。 详情请听星期二钱佩卿崔博士喺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嘅《精神爽利》啦。 开明通达，讨论政策。 香港保护儿童的法律确实有全面提升的迫切性，守护儿童是每一个人的责任。 香港儿童权利委员会主席雷张臣佳， 在香港讨论是否应该强制举报虐儿的时候，政府必须马上增加培训优质的服务人员，提供适当的服务和配套。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9:00，香港家书妙语连珠。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欢迎大家收听今晚的广东广西、啊、今晚讲的题目好东西，就是我们很多香港人呢学生刚刚现在又开始考这个 DSE， 今年会考了、啊、也都有应该就预备明年一个新科目，我们今晚就是讲这个新科目，这个叫做公民及社会发展科、啊、在直播室里面戴上口罩呢有、啊、我们今晚、啊、周子欣、啊、因为是通识科 特登请上来请教、哎、 要啊，加上马鼎盛和马恩赐的，咁啊，周子欣，梗系你开先啦，即系呢个。 嗱，我第一样嘢一定要讲咗声先。 公式俾我哋啊。 系啊，嗱，我最最紧讲一样嘢先吓，即系我一定每一次都讲呢样嘢，几乎吓、啊，就系、是、基本上通识科咧就唔系回归以后发生嘅事嚟嘅，一早就有咗噶啦。咁我就好早期已经教紧嗰个叫 A， 即系高补年代啦吓。一阵有时间我都可以讲讲咧，我哋以前处理呢一个学科，因为呢一个学科咧，我哋教嘅过程里边咧，其实佢我必须用啲比较学理性嘅角度去谂，佢个复杂或者佢个好嘅地方啦，应该话系，其实就系佢系由教一啲比较高阶嘅思维嘅。如果我哋学讲紧教育学咧，其中有啲嘢叫纯知识性嘅传递啦，咁一阵我哋都会讲下新嗰个学科咧，即系嚟紧个公社科啦，我哋而家叫做公社科啦。大家坊間都叫做咁呢個公社科咧，比較傾向係我會形容係比較知識性嘅一啲嘢，尤其是個考核啦，我哋講緊 唔係應該係資訊性。 資訊性 啊，呢、這個唔係知識嚟嘅呢啲， 唔係佢裏邊有，一間我都會拆解。 係政治科喎， 一樣。 我睇落似政治科多。 你以前喺內地幾十年前係咪讀呢挺嘢嘅？ 咪讀咩咯？毛澤東選擇咯。 呢度冇。 啊？ 呢度冇。 我即系咁讲系政治化，你明唔明？ 哦，政治化。哦、啊、哦、啊。 喂，但系我特登都为咗 国民身份认同嗰啲实有讲噶啦。 唔系咁讲嘅，唔系讲阶级斗争嘅。 哦。 啊，讲呢个党领导一切嘅。 呢度有冇啊？周志啊？ 唔觉有嗱，亦都我必须要讲，而家国内嗰、那个诶思想政治课咧，我都特登买一套书翻嚟睇嘅，即系特登研究一下。我自己嘅观察就，因为而家始终最大嘅嗱，今晚嘅讨论有一个好大嘅危险性或者误区啦，叫做，因为而家其实未正式出晒所有资讯嘅。我哋而家只有現存有嘅教育局出過嘅一啲嘢咧，嗱，真係最後落實九月究竟點教咧？呢刻咧，我哋全世界都未知嘅。 即係得啲叫做 我哋作為即係家長或者講即係老家長，即係孫輩嗰啲讀書關心嘅事情係乜嘢咧？即係請教周老師就係一句説話講曬嘅啫，其實好好簡單、好普通嘅，就係你即係殖民地時已經係有。似一種類的科啦，目的是什麼？即係設呢一科，使到學生想知道乜嘢？ 係 啊，想等佢喺邊方面獲得一啲乜嘢信息？ 嗯， 都唔好講知識啦。 嗯 啊，就第一句其實可以講清楚嘅。 即係講緊舊嘅東西， 唔係你 新嘅， 我新嘅 係啊，唔係三者有得比較。 係 一者就係回歸前。 係。 第二者就是叫通識、 嗯、 第三者就是而家即係呼之欲出，猶抱琵琶半遮面嗰只，啱係咁嘅啫。而家睇睇落都係即係瑕無望嘅啫。即係呢三者之間咧，必然有個共通之處嘅。 係， 我認為共通之處咧就係佢定呢味嘢嘅嗰個 head 係 目的何在？ 嗯， 意欲何為？ 嗯， 就咁啫，請教。 最開頭舊的通識啦，我講我教的年代咧，嗰、那個叫高級補充程度嗰個通識咧，其實最基本就是佢絕對唔想你淨係獲得知識，佢係想你透過知識去作出分析， 嗯， 用日常生活作為一個分析的一個基礎嘅工具，其實有少少似社會學， 即教你思考， 冇錯啦。 但佢又定咗四個範圍， 乜嘢書都係 有嚇有四個範圍，大範圍啦。 你講啊，邊四個範圍？ 我又唔係好記得啦。嗰時我都 嗱嗰陣時 我冇搞啊嘛，大佬啊， 舊嘅唔止四個， 你叻過我啊嘛，你都知道有四個範圍。 我知有四範圍， 我知道一個政治化啫。 嗰陣時 唔係舊嘅，舊嘅 仲殖民地冇， 仲有嘅，仲有唔止四個嘅嗱，有包括幾個嘅嗱，香港研究嗱呢個就最有爭議性啦，本土啦，但 係 其實裏邊唔係講啲好政治化嘅嘢，譬如講緊教育議題。講緊年輕人接受教育，究竟對社會嘅同個社會嘅關係，嗱呢一類嘅嘢嚟嘅，我嘅年代教嗰啲啊， 唔受教點去服務社會 啊？咁呢個當然你可以詮釋啦。咁第二個就係譬如環境教育， 係 咁啊，呢啲都係大陸嘢啦。咁啊，人際關係嗱，呢啲就係、是、嗱，阿馬老師聽到又覺得好奇怪噶，點解會教人際關係咧？都正常 啱噶，啱唔係學校就兩樣啫嘛， 唉，教你做人， 唔係教你揾食。 第二 教你做人， 冇錯啦， 咁 simple 啫嘛。 其實通識都差唔多啦， 全世界都係教呢樣啊嘛。 嗱，跟住 有啲唔教人揾食， 係冇錯， 淨係教做人嘅啫。 嗱，跟住仲有現代世界啦，科學技術與社會啦，呢啲全部都係啲大範圍，同埋今日中國。其實六個範圍就教你點樣出到嚟社會，點樣去唔同嘅層面，點同人哋去交流溝通，同埋點同自己相處。 其實呢個係叫做打個基礎，即係你唔能夠話，即係你香港讀完呢個讀到十七歲、十八歲啦，中學畢業啦，哇！一講開任何嘢，即係而家人都關心嘅問題，例如氣候暖化咁，你都咩叫做氣候暖化咁，你咪死。 即係作為家長咧，即係啲子侄孫輩去讀書，讀呢一舊嘢咧， 係 可能就係嗌佢唔好讀死書， 係啦。 呢樣嘢即係頭先周老師講嘅，都係比較活嘅東西，活生生嘅東西， 係 好現實嘅， 就地取材。 你走出校門進入社會咧， 都會 撞到㗎啦。咁啊，預先幫你掰針先。 咁啊，講得最簡單啲咧，就是、你睇張報紙，你都識睇咩國際新聞係嘛？知道發生緊乜嘢事，就係、是、咁簡單嘅啫。 喂，好少學生睇新國際新聞㗎喎。 啊有噶、啊、有噶、嗯，以前通識都有啲噶。 有 噶。 唔睇八卦。 唔係咩叫博鳌論壇咁，你都要知噶嘛？嗰度做咩咧？捉龜啊，係咪食海南雞飯啊？唔係噶嘛。 啊，可能真係傾緊海南雞飯。唔係，但係頭先講嗰個咧，我形容有個位就係咧，因為佢係高級補充程度，所以其實咧唔係所有學生都要接受嘅，係、 啊、 有機會入大學嗰班，即係過咗會考的門檻嘅學生先需要嘅。 睇佢而家係邊一班邊一級學生學 嗱，但係通識。嗱，而家備受爭議嗰個通識科咧，嗱，其實就係講緊，因為後來即係新高中改制啦，就所有學生咧都要讀嗰個所謂新高中改制之後嘅通識啦，就係而家有爭議嗰個啦， 即係 中四到中六。 系啦，嗱、哦，就未去到公社。 以前就中五就要考嘅試噶嘛， 啊、 然之後你考到入中六先至讀。頭先佢講嗰啲即係高程度嘅通識。 係啦， 因為你諗住入大學啊嘛。 等於預科啊嘛。 係啦，冇錯啦，你中五已經篩咗出嚟嗰啲唔使啦，即係學目公算啦。 唔好講篩嗰啲，或者揾更好嘅工作啫。 多數第日發大呢啲人嘅。 即係你唔適合去 讀大學， 捐入去個象牙塔嘅， 冇錯啦。 啊，你唔好讀書啦，你讀人啦咁。 係，但係你如果想入象牙塔咧，就預備下你，即係你要即係識其他嗰六個喺六個範圍裏邊識自己諗嘢啊！你話齋呢個即係個宗旨好明確嘅、嗯。 喂，但係最正嗱，我真係好耐冇試過咧，可以咁有系統咁樣講翻成個歷史俾人聽啊！呢個好緊要嘅，因為咧好多人成日都講緊，尤其是我見好多議員我都見識過啦，就真係同佢傾偈咧，佢真係以為通識係回歸以後咧搞出嚟， 咁啊，梗係唔係 一早就有㗎啦。咁但係唔緊要，咁啊後來搞出嚟嗰個咧，即係好多爭議嗰個咧，其實都係六個單元嘅。大家又聽下邊六個啦，就係、是、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今日香港、現代中國。多咗啲特別嘢嘅叫全球化，嗱、這個就有爭議性啦、啊。另外就係公共衛生同埋能源科技與環境。其實你問我咧喺個過程裏面咧，其實佢承襲住以前舊嗰個通識，將佢擺翻落去一個咧，所有中六嘅學生、 嗯、 入大學都需要攞到最少 level two， 即係叫合格，嗯、你先可以入大學嘅。嗱，有人嗰陣時嘅爭議咧，我好記得嗰陣時就係講，喂，你求原本講嗰啲咁高階嘅思維，你俾全香港所有平排個個幾萬考生都要讀，會唔會唔有啲人唔能夠？即係處理得到呢啲咁樣嘅東西咧，會唔會好大壓力咧？嗱，呢個係其中一個最有學理嘅爭拗點嚟嘅，我自己覺得。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咧，當我哋討論個過程裏邊咧，嗱，因為裏邊有一個好大嘅特色就係咧，你要做嗰個叫做專題研習嘅報告，你就要自己去做一個研究，就住一個課題。嗱，呢一嚿嘢咧，就對於一啲學生，尤其是佢可能本身佢對於啲課題掌握度未必夠高嘅人咧，嗱，如果原本講緊係入大學預科嗰班，梗係冇問題啦，梗係易搞啦。 都未必嘅喎，周老師，即係而家你講咗呢啲咧，我 feel 到咩咧？即係如果你係讀文科嘅咧，可能就比較容易入；你如果讀理工科嘅咧，我係數磚頭，我係賣磚頭。我是畫跡嘅啫，我使乜理呢啲嘢咧？ 哦，咁就睇下你嗰所謂學教育嘅理想係乜咯？ 或者我係讀純數嘅，我更加睇見呢啲嘢，我根本就排斥。 哦，咁呢、這個 唔想讀。 唔係你 咁而家有一個問題， 係 即係即使你係讀好即係好專門嘅呢個理工科， 係， 但係你呢個唔合格入唔到大學 嘅 喎。 唔係通常佢又好少可唔合格嘅。 你嗰、那 個咁多年計啦，係嘛？嗱， 即係放大集嗰另外一件事。 唔係頭先周老師講有一個問題咧，就係話我哋點解咁睇少啲學生咧？嗱，譬如你睇法國啲學生，喂，小學都已經讀哲學嘅咯。你睇瑞典有本書叫《蘇菲的世界》啊嘛，俾小學生讀嘅喎。原來最初個老師寫咗出嚟，咁然之後賣到通。變咗強小說，因為原來佢寫得真係好淺，佢只係簡單話俾你聽最簡單嘅嘢嘅啫，但你都要識一下啊嘛，咩叫懷疑主義，咩叫實用主義，諸如此類，就係咁簡單嘅啫。 你如果講中華文化咧， 係啊， 《三字經》都好深嘅喎， 《三字經》好深㗎， 你五六歲你未必識，你係識背可以倒背如流都得，但係你解唔到㗎嘛， 唔使解嘅，你點啊？我哋以前考喺香港考，使乜解啊？你 背出嚟嘅啫嘛，有啲有啲佢真係要求你背出嚟嘅。 咁通識就唔係啦，通識你要 咁解咪解啲解啲淺嘅咯，《論語》裏面有啲好淺噶嘛，大佬。 有得揀，有得揀， 有得揀噶嘛。 但係個尷尬位就係咧，好多人就鬧啦，呢科咧就油彈毛巾啊嘛，因為你吹到咁大，成個語成個世界全球化咁誇張喎，咁啲學生尤其是可能講緊係後進啲，即係弱啲嘅學生咧，就好大壓力處理唔到啦。咁 我就好反對呢個講法嘅，咁問題。就是、說你幾深的嘢都好啦，哲學深唔深啊？都可以簡單講噶嘛。你要知道啊，人哋講全球化，咩叫全球化？ 啊、你係毛澤東粉絲嚟 嘅， 係 呢個事實啦。 工農兵學哲學， 係啊， 唔識字都可以學哲學哇！ 咁於是佢話 久違了，久違了。 咁你都要工農兵知道咩？我只係要求佢知道咩叫矛盾啫，就咁簡單啫。咁矛盾唔係哲學咩？都係少少哲學噶嘛，都係有少邏輯喺度噶嘛。 唔係佢以為即係鬼變就變正法， 咁啊咁一件事啦。 起碼有個字商度。 喂，但係所以咧，佢為咗能夠令到簡化咗，或者令到啲學生可以受得到咧，咁佢就有一啲叫主題。嗱，我講一啲主題俾大家聽。嗱，咁啊，啲聽眾好多時咧，好多時我覺得咧講到通識咧，因為大家唔會好似我哋咁熟睇文件或者課程究竟做乜。 你哋係行家啦。 係，咁啊，於是乎咧，大家就好直接就嗱，我舉個例啫。嗱，講可能講馬老師最熟嘅部分，譬如現代中國，佢有兩個最主要嘅主題嘅，一個就是中國的改革開放，咁呢個馬老師梗係主，即係熟到不得了啦。咁但係第二個咧就是中華文化與現代生活。嗱，呢度就係講緊咧傳統文化同現代嘅生活嘅扣連，同埋即係仲可唔可以 fit 到而家嘅社會環境？ 好大爭議喎、 啊！係啊，一定㗎、 啊！你話開放改革，即係得個講字係嘛？即係你好似得咗一句香港嘅呢個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係 啊，即係。邊個 去解話就唔同咯喎， 係啊， 點為之公道自治啊？咁我而家直選越嚟越即係窄咁，係，家陣話你知，呢、這個就係高度自治啦， 完善咗添。 咁如果唔高度自治咧，你係咪想唔高度自治？ 都好似自社會就亂㗎啦， 咁啊死得啦， 唔得㗎啦。 嗱，咁個尷尬位就係咧，當你考試計分咧，就係、是、究竟嗱，好多人就唔明啦。考試計分嘅時候，究竟係咪有一言堂嘅所謂 model answer 標準答案嘅咧？ 呢樣最難。最難搞啊！啲普通人多數唔明呢樣嘢。 嗱，當你有標準答案嘅時候咧，就梗係有問題。其實我而家見到好多人批評都係話：，你一定要學生背咗你嗰套啊，某啲老師教嗰啲某啲顏色嘅答案先啱。但事實上，通識科由頭去到而家呢刻啦、 嗯、 我見到就絕對唔係呢個模式。就調翻轉就係咧，佢用好多方法去容讓唔同嘅聲音喺裏邊。 嗱，最啲人最難明就係阿周老師你講呢樣嘢啦。因為講嗰啲人咧，冚唪唥背書考試叻出嚟噶嘛，係嘛？而家 你一諗考試梗係有標準答案啦， 冇標準答案何為考試啊？ 係咯， 啱唔啱啊？ 咁即係而家第三 part， 而家搞緊雲山霧罩呢一 part 係咪有標準答案先？ 誒唔使煩啦，嗰、那個考試內容，但暫時未見到最終極個版本啦。而家我哋暫時見到我哋估計嘅啫，好簡單，轉問咗選擇題好大部分。 即係一係是非題，是或非；一係咧就選擇題。 M C 啊， 咁就唔使 好複雜嘅。 咁都有標準答案噶，即係你 有啊， 剔除咗冇分啊嘛。 A B C D 你揀過都會揀錯啊嘛。 咁我今晚想知道嘅大問題之一就已經得到答案啦。 係 啊，即係呢個第一係考試考唔到咧，肥咧就係會妨礙你前程嘅。第二呢個考試咧係有標準答案嘅。 係， 嘿，簡單啦，背咯。 咁啊，仲埋另第三樣就係個考試形式，暫時嚇，即係因為一切都未落實嘅。頭先我問阿周老師，但係佢話基本上嗰個考試嘅形式咧就係選擇題嚟嘅。咁呢個同以前唔同啊，以前要寫嘢噶嘛，要論述噶嘛，又要講下正方，即係要發表意見啊，要講好似直情係去辯論咁啊，正方係點睇，反方係點睇，我 咁而家先係改卷嗰個方便得多啦， 係啦， 甚至電腦都識改 卷，電腦識改啦，同、啊、你即係我哋去即係譬如你考車考筆試啊， 大家方便咯， 唔使煩啊嘛呢樣嘢。 但係好得意嘅，嗱，啱我哋可以再深入啲去講啦。嗱，譬如佢咧一路講緊而家新嘅公社科咧，佢嗰個內容或者佢嗰個概念咧，似乎都係沿襲住之前嗰兩個系統嘅。咁但係出嚟咧，啊，你哋頭先問咗個好好嘅問題，就係嗱，佢唔係淨係 MC 嘅，咁裏邊都仲有啲短問題。嗱，亦有一啲叫資料回應題。嗱，呢度咧又係有趣啦。嗱，因為以前有得長題目嘅。 何解係短問題？舉個例子。 短問，而家未見到㗎，我只係見到短問題三個字。 你估啦，比如講咧， 哦，可能係叫問下你究竟 你頭先講嗰樣嘢咯， 包產到户點解咁咯？可能係我唔知㗎。 呢個深咧， 呢個太深啦。 係啊，即係過咗安國家安全法，香港嘅政制係咪已經有改善咧？ 啊，可能 好咁得㗎啦。你個喺邊方面改善咗咧？ 喂，你呢、這個 好簡單啫。 你呢個題咧係送分嘅。 係啊。唔係咁，你 邊個夠膽話即係唔好咗咧？ 我冇叫你話， 係嘛？ 而家嗱，以前就叫你討論好唔好啦。 你想交頭嘅啫。 唔係而家咧就唔使你討論好唔好啊？唔使你呢樣嘢，而係 短答 係啦。 嗱，短答題嗰個意義咧，嗱，佢而家呢度咁寫，我照讀嘅啫嚇。嗱，大家聽住啊，就係咧評核考生對科目嘅重要知識概念同埋詞彙嘅理解啊。 係咪咧？ 就係咁簡單嘅啫。 我估中啊，馬鼎盛。 詞彙嘅理解喎，好深喎， 嚇， 好深。 唔係，譬如話國家安全包括乜嘢，咁你咪寫咯。包括文化安全，包括呢樣嘢安全，嗰樣嘢安全，治安安全，冚唪唥寫曬出嚟。 有啊，你如果話國家安全是什麼，我首先問句國家是什麼啊？ 哇！呢個就難搞喎，呢個就 你要搞清楚 喎。 咁就 舊式通識 嗱，各位聽眾留意。 唔係啊，你國家你話咩？我哋即係幾廿年嚟，即係被教育嘅或者。啊！被灌輸點都好啦，被認知，啊，國家就包括幾個部分啫嘛。首先就版圖，你如果冇版圖咧，你嘥氣啦。你有一隻買個島，你自己話傾都得啦，係嘛？呢個版圖。第二就版圖上面生活嘅人， 有人 啊，你話係臣民又得，國民又得，屁民又得，公民又得，選民又得，點都得。總之有人 係 呢個。兩個因素，第三個因素文化傳統咯， 係咯，唔係仲有政權啊，有政府先得噶嘛，國家有政府。 政權嗰啲同呢三者唔係並列嘅。 哦， 佢唔可以同呢三者並列。 嗱、哦，咁作為一個專業嘅老師咧，馬老師，唔好意思啊，我可能要咧，啊，而家嚟緊冇肥， 即係唔俾分我， 更正你啊，更正你。 呢個就係咧達嚟緊叫做達標同唔達標，我有啲擔心你會唔達標，因為嗰個短答題，我驚你唔夠時間做後邊嗰啲題目，因為未必俾你咁多空間。 唔係列曬嗰幾樣嘢真係啊，國家就係有人民、有領土、 有傳統。 有傳統，有文化，三樣。 唔係呢啲國家都冇文字嘅，冇語言嘅，邊個國家嚟？ 你冇攞滿分，因為你冇講政權啊，冇講政府啊，你知唔知啊？呢個唔啱啊！ 唔係呢三樣嘢係永恆嘅， 係 基本上係永恆 的。必要條件可以咁講。 政府就係可變嘅， 係 而且甚至可以變得好犀利嘅。 喂，領土都變得喎、啊，可以多啲，可以少啲喎。 但係基本上唔會走咗嘛。你好似中國即係縮再縮到唔通武漢、南京、上海都冇埋， 係嘛？即係南宋咪得翻半壁江山咯，係嘛？ 都叫做啦，叫做偏安啦。 好啊，咁啊呢個時候我哋聽只歌先，一陣間咧仲有成個鐘頭，慢慢再講啊，周老師，尤其是新嗰、那個。公社科究竟系乜科？ 我哋 好咁啊！敢问路在何方？呢只歌系。

就要暂停升降机的运作，同埋揾注册承办商检查。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外佣在检疫酒店验过阴性嘅，但离开酒店之后就验到确诊，仲有埋抗体添。香港医务化验所总会主席李伟振， 检测嘅敏感度受制于样本，受制于方法。变种病毒喺个采样方法底下被检出率有几多，可能我哋大家都系唔理解嘅。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色无限，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英文里面很多跟人名有关的词语，往往有些特殊的含义，例如 blacksmith 不是黑黑的史密斯，而是铁匠 lazy Susan 不是懒惰的苏珊，是餐台上面的转盘，令到每个在饭台旁边的人坐在自己的位置，不用起身转转个盘就可以夹到餸，相当方便，都可以说懒的。餐台转盘原本英文不是叫 Lazy Susan， 而是 Dumb Waiter， 直译就是哑巴侍者。其一的讲法就是18世纪英国人已经有的了，亦都有人说跟美国先贤杰弗逊总统甚至爱迪生有关，但是都没有证据。那为什么不是 Lazy Mary 或者 Lazy John？其中一个讲法就话，转盘的发明皆因一个叫做 Susan 的女仆比较懒，不想在上菜的时候总是绕着张台周围走，所以才有人发明餐台转盘。另一个讲法就是以前那些女仆的名字很多都叫 Susan， 但是这两个讲法都没得考究了。又有另一派的讲法就认为 Lazy Susan 其实是1917年一间美国公司想出来的转盘商品的名字，是广告行销手段来的。说他们生产的 Lazy Susan 以难以想象的低人工请一个世界上既好而且聪明的女仆。无论 Lazy Susan 源自哪里，至少在中国就有一段故事跟防疫有关的。早在1911年东北抗击鼠疫期间，有一个32岁的青年在当地提议用转盘，他是著名公共卫生防疫专家，中国第一个诺贝尔医学奖候选人伍连德。作为公共卫生专家，推广 Lazy Susan 和用公筷这种在当年中国是前卫的做法。当年研究相信那次的肺鼠疫可以通过飞沫在人和人之间传播。中国人喜欢集体吃饭而不分餐，但是口水是传播途径来的嘛，用筷子夹同一碟餸会引起交叉感染。伍连德就提出民众用餐台转盘，并且在上面放公筷公匙羹咁样嚟攞餸菜，变相采用西方分餐制减少传播，既解决一起食的风险，又兼顾中国人的饮食习惯，依然一起热闹咁样夹餸。从此餐台转盘就在中国流行起来了。在新冠之下出去吃饭就限聚，不少人仍然会在家里聚餐，大家记紧尽量配合防疫，或者都用公筷，不要做 Lazy Citizen。蓝地球，冯绍宁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色无限。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翻翻嚟我哋今晚嘅广东广西啊，咁直播室里边咧有周子欣、马恩智同埋马鼎盛嘅，咁我哋讲公民及社会发展科，即系简称公社科啦吓。咁啊，头先咧略为讲咗一下啲历史啦，即系通识科同公社科嘅比较。咁头先即系咪又同阿周老师讲咧，就系话而家咧新嘅学年九月开咧都几麻烦，因为好多嘢都未落实咁啊，系咪啊？ 嗱，其實咧，我都想補充翻少少咧，頭先嗰個所謂短問題啊， 係， 我特登都揾翻啲資料咧，即係讓我哋嘅聽眾都清楚啲知道啊，亦都讓兩位老師都清楚。 係， 嗱，譬如兩分題啦，佢而家有一個即係樣本啊，叫做 滿分幾多啊？ 嗱，滿分我而家冇睇清楚啊，因為佢冇一個滿分嘅。 咁你話俾我聽兩分題啊嘛， 即係每 我要知道滿分係幾多啊？ 佢冇正式一份卷出咗嘅，佢純粹話俾兩分會有啲 即 係 每條 啫， 即係每條兩分。 我明啊，即係我想知道呢兩分題喺整個裏邊佔一個百分比係幾多？ 未知 好多嘢唔知。 大概 喂，其實佢好慘喎，周子欣，你即係嗰啲 form 即係九月升 form six 嗰啲啊，即係明年就會考。 嗰啲都仲係舊嘢。 哦，仲系旧嘢， 系啦，咁嚟紧中四嗰班就受新嘢， 咁都好啲，即系仲有三年时间俾佢慢慢搞嗰啲。 好啦，你讲两分 啦。嗱，嗰两分系咩咧？什么是可持续发展？咁就两分啦。 啊，什么是国家安全？又两分噶。 好啦，跟住第二题吓， 系 在香港未来发展决策上，为什么需要可持续发展？是描述一项原因。 一行啫， 咁就兩分啦。嗱，所以 可持續發展有冇標準答案嘅？ 而家我未見到有答案嘅。 唔係，即係我哋純屬私下揣測，係啊，唔代表任何人意見，甚至唔代表自己意見，即係估嘅啫嘛。 咁對我安全啲。 即係可持續發展，咁有乜嘢事係不可持續發展嘅咧？ 哦，你污染曬啲環境嚇，即係等於你而家有啲地方有啲河流啊。污染曬，咁你魚都冇啦，咁啊呢啲咪不可持續發展。 任何嘢真冇兩頭利㗎啦。 咁啊，喂，嗱呢個唔使短問題問呢樣嘢啊嘛。可持續發展即係話你有條河，嗰條河保持佢乾淨。 即乜嘢叫不可持續發展咧？我就話 你污染咗條河。 萬次你揸車用汽油就不可持續發展，因為汽油會用曬啊嘛。 咁啊唔知你啱定我啱啦。 咁啊梗係我啱啦，汽油不可持續噶嘛，你用曬咪冇咯。 兩分就唔存在有拗噶啦，我想 唔使拗啊，唔使拗。唔係問題，即係個問題就係什麼是可持續發展啊嘛。 係啊， 就係保持河流嘅清潔，或者你嘅意思就係汽車咧唔應該用石油，用其他嘅能源。你用其他嘅， 我只係講可同唔可。 我懷疑連例子都唔需要舉啊！我懷疑淨係一個 definition， 即係一個定義就算㗎啦。 我就我你知我哋做緊廣東廣西係中意舉具體例子嘅。你講啲咁抽象嗰啲嘢， 空對空， 所以只係 只得個空字， 係嘛？所以我要強調得兩分嘅啫。 咁都係啊，集腋成狗啊！ 周老師教嗰啲學生兩分題咧就。唔使理佢， 唔系啊， 可以放棄，可以放棄， 背得就背。 唔係，所以我問一問，首先即係一共幾多分，同埋幾多分合格啊？ 唔知，而家唔知。 而家我睇唔到個 whole picture 啊，所以 你起碼都知道咩？三十分合格，四十分合格，五十分，六十分合格。 你唔知佢出幾多條啊嘛？而家佢都冇講話出幾多條。 冇㗎，冇㗎。 佢只係話有呢啲咁嘅題，仲有咩題話？ 嗱，仲有多項選擇題。咁包括咗咩咧？嗱，咁啊考下大家咯，成機。以下哪項咧係屬於香港特別行政區嘅政治體制？咁咧，第一就係行政長官，第二就係最高人民法院，第三咧就係立法機關，第四咧就係國務院。咁佢就 A、B、C、D 就 分啊呢度，有 呢度就冇寫分數添，所以我都估佢 啲送分嘅喎，呢啲係。 啊， 如果呢度都答錯咧，我真係。 抵打係嘛？ 唔係打老師咯，點教㗎？嚇 咁死啦！ 唔係我係打我係打學生嘅啫喎，你點背㗎，大佬？ 冇諗 有得背㗎嘛？你先生點教到曉飛都冇用啊！佢唔肯背。 有標準答案， 有標準答案啊！呢啲 呢啲我自己打自己算啦，呢啲冇路人。 我想問下你，另外講話有啲要發揮題㗎嘛？ 嗱係啦，嗱另外就係咧，嗱頭先講緊嗰類即係 MC 啦，所謂選擇題同埋短問題咧，總共佔三嗱頭先回應翻 三大部分， 總共佔30%。 哦， 嗱咁個七咁啊，但係70%咧就係嗰啲叫資料回應題啦，但係同以前 資料回應題 係啦，嗱咁佢就有個圖表，咁圖表我冇辦法去講曬俾聽眾聽啦，咁但係咧佢有個表，嗱我略講解一下，就係、是、咧小學生同中學生咧喺唔同年代嘅2014同17年嘅比較，用啲數字啦嚇。咁然後咧佢個標題就係講緊咧學生使用互聯網同埋電子屏幕產品不良影響嘅調查結果， 係、 哦、跟住資料 B 咧就係、是、世界衞生組織嘅內容，就講緊咩叫遊戲障礙。咁然後咧佢就想你講，譬如頭先 part A 就透過個表咧就問你兩個普遍趨勢。咁即係其實就睇數字就係、是、上升下降嗰類嘢啦。 哦，即係你識唔識睇圖表啫？呢樣嘢就 咁都要答二三百字啩。 唉，使唔使啊？ 有機會，我諗二百字、二三百字應該。 唔係佢好多細題目㗎，佢唔係淨係問你呢樣嘢㗎嘛。即係你 分呢條就四分。 係。 唔係咯，一條都四分嘅，你打咁長， 咁 咪曳 過頭啊！呢係啊，即係如果學生唔係咁精叻嘅，我勸佢唔好答啦。 啊，冇得唔答喎，唔答就大鑊噶啦。 四分我唔要得唔得啊？ 你睇圖表啫嘛，即係好咗定衰咗都唔識睇，搞錯啊！ 成分答題啊？ 唔係 選擇題識剔啊， 分析啊， 寫字啊難啲。 咁你睇到佢嗰條蛇啊，嗰條曲線啊向上，咁啊即係上升啦，向下就下降啦，咁簡單啫嘛。 嗱，成份卷最接近以前舊式嗰種咧，就係最尾嗰題啦。嗱，佢淨係出咗幾題嘅啫，嗱，所以我淨係噏到呢啲嘅啫。係就係啦，參考上述頭先嘅資料咧，互聯網使用會對公共衛生構成乜嘢風險？嗱，咁首先阿馬老師就啱啦，要定義咩係公共衛生啦。嗱，通常係我知㗎啦，係啦。 嗰啲叫電子廢物多啊，大佬！你用互聯網， 我即刻聯繫，即係話唔好喺廁所度打機。咪是真係啊！好多人即係喺裏邊，點解唔出嚟咧？ 好似啊，要喺裏邊打機， 唔想中斷， 唔係喺度方便啊？ 係啊， 或者方便完想走出嚟， 冇聲又唔臭嘅，點解？ 但係嘟嘟聲啊，聽到啊！ 嗱，咁馬老師，我今日即係攞本書俾你睇咧。嗱，呢個就係我應該冇記錯係公共衞生嘅，咁你可以。有機會一間可以睇 公共衞生，我咧我都奇怪。 你可以研究啲定義究竟係點樣？ 呢條題目咪就係一個例子話俾你聽，即係互聯網同公共衞生都有關係㗎。唉， 嗱咁所以咧，其實佢講緊嗰啲資料題咧，就包括咗可能啲文章啊、對話啊、圖表啊、地圖啊、漫畫啊，咁樣你就去分析佢。但係同以前嘅比較咧，最大的唔同就係咧，最高階嗰啲評論式嘅嘢咧，就相對就唔係好，暫時未見到有。 係。即係叫呢啲其實係理解測驗， 唔係有得拗咧。 呢叫理解測驗。 個老師咧就要求高啲啦。 冇錯， 佢裏邊有一條咧，我今日一定要講一講就係、 是、 第一大 part 嘅國民身份認同嘅第三點。 國家的象徵。 國家的象徵括弧國旗、國徽、國歌。好啦。咁我啊想講呢三樣嘢啫。 嗯， 而家呢三樣嘢立法啦，國旗立法啦。 係 啊， 你如果即係將個國旗倒轉，咁啊犯法啦。 係 啊，即係封屋拉人，好大鑊。咁其實國旗、國歌、國徽，將佢整到至高無上。 嗯， 同埋咧神聖不可侵犯。 係。 喺執行裏邊咧，有啲難度。 哦， 嗱，舉例啊，試舉一例啊， 好啊， 國旗 係， 咁但係參加奧運或者國際比賽啲， 嗰啲錯位咗點算？ 嚇， 係有啲升錯旗㗎， 唔係升錯旗嗰啲係拉升旗嗰、那個，我講運動員 ，OK， 佢個運動服上面咧有國旗嘅， 係啊， 咁啊，萬一佢係參加呢個拳擊比賽， 哇，俾人打拳， 或者跆拳道比賽。咁嗰支國旗咧就慘遭呢個毆打， 係 嚇、啊、拳打腳踢， 係 咁有啲人話冇相干，即、就、係、是、打嗰個外國人啫、啊啊，你唔使拉佢。咁唔係喎， 自己打自己咯。 係啊，周一時有即係打內戰咁樣。咁你一睇見對面係國旗喎，我呢錘好冇打過去咧？ 唔係，你打乒乓波都會㗎，啪一聲一板抽過去。 嗰啲小事打， 嗰個波啪一聲打落個國徽度，咁點算啊？ 系嘛？嗰啲系你拉个波， 拉个波啊！ 你问题咧？ 喂，你做咩打 个 波向嗰度 啊？嗰度系好大镬噶，即系佢倒插都拉啦。咁我一锤打过去，一脚飞过去。 唔系我 呢样嘢好难执法啊！此其一。 系 第二咧就是、国歌。 系 国歌啊，梗系神圣啦！你乱唱一个音都拉得啦。但系事实又证明，即系国歌咧曾经改过。 系啊，系啊， 咁系1978年所谓五届人大一次会议， 系 咁呢个《义勇军进行曲》咧，曲调就冇改， 系 曲词咧就已经大大修改， 吓 吓，咁、啊、当时即系人大呢个会议通过咗，全部冇不同意见， 嗯， 梗系举手拍手啦， 系啊， 咁啊事过四年，到1982年。五届人大都是五届人大，但是第五次会议咧就将呢个华国锋年代嗰个《义勇军进行曲》嘅歌词咧否决， 系唔要 恢复翻，系以前 系 啊。咁我嘅问题系咧，即系改国歌嗰阵时候，又系呢班人大 系啊， 又諗翻轉頭嗰陣時咧，又係呢班人大。 哦。 啊，咁完全唔使向國民解釋。 係。 開始點解改？後尾又點解有復原？啊。 嗯。 咁最重要咧。 係。 華國鋒時代嘅國歌咧，係有一句最重要嘅叫做高舉毛澤東旗幟。 哦，冇咗。 啊。到82年嗰屆咧就冇咗，又無需解釋。 哦。 咁係咪就？唔要毛泽东旗帜咧， 哦， 定系只系唔要凡事咧？咁但系你而家再睇中共开任何会， 嗯、 都系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乜乜、江泽民乜乜、胡锦涛乜乜、 到 习近平乜乜， 系 都冇话唔要毛泽东思想噶嘛？ 系 啊，咁我嘅问题就系咁严肃嘅、咁神圣不可侵犯嘅嘢，改来改去。都唔使同人民交代嘅， 交代咗话俾你听改啊嘛？ 点解？ 唔知 咁叫交代？ 咁佢啊冇交代，咁而家成日都喂 咁都得？ 喂，香港开始而家咁噶啦，马鼎盛 点啊？ 好多嘢都冇交代噶、 啊， 总之话要譬如 冇交代出事嘅、啊，出人命嘅、 啊啊。某啲法例话要改，咁啊改噶啦，系啊，冇、 所以头先我哋有少少不同意见系喺边度咧？ 系 即系话乜嘢系国家？ 哦， 我就话。國家是版圖，即是領土、 是 人民、 是 傳統。 是 你哋就話：喂，你唔記得政府喎、 啊？係啊， 我就話嗰三個咧係呢個董事會級別嘅、 哦。 政府只不過係 CEO 級別， 哦、 你係打工嘅啫。係。你如果唔信咧，你買張機票飛去北京，喺中南海嗰度睇睇嗰個新華門門口寫住為人民服務呢四個字， 嗯， 仲喺樹， 嗯，仲以為毛澤東首職。 誒、啊，嗰啲唔理國家。的權力來自於人民， 啱、嗯、啊， 係嘛， 啱啊， 咁所以你是打工嘅啫嘛， 哦， 啊，憲法寫得非常之清楚， 係， 即係你執唔執行一件事啊？憲法是講明即係人民的義務同埋權力，啊，佢其中有一點咧，就可以去監察呢個最高的當局， 嗯。 咁但系點樣監察咧？就冇 就冇講啦， 冇睇見，冇寫喎。 哦，監察到之後點咧？又冇講。 嗰啲我其他先講，但係講埋呢三件。 好。 講埋國歌咧，就講國徽仲大鑊。 好。 國徽咧，亦都屬於呢個神聖不可侵犯嘅。 係。 但係咧，萬一次你出街買嘢，可能你年紀咧就偏大，唔係幾中意攞個手機去嘟。 係。嗯，都噶。 咁你或者揞出个银仔， 系 啊，一唔小心跌咗落坑渠，或者你去洗手间嗰阵时跌咗落个屎坑， 系 喂犯法噶喎。 点解咧？ 侮辱国徽，一蚊银嗰度有个 国徽噶、 啊，你未用过啊？ 我冇睇啊，即系你知嗰啲银。 咁你请我食饭啦，起码饮茶啦、 啊， 我提醒你啫。 系啊，真系冇。 使到你即系唔容易陷入呢个法律嘅陷阱。 系啊，因为香港咧就 国徽嚟嘅，大佬。 我冇呢样嘢噶，虽然即系以 前。全世界嗰啲银仔都有国徽嘅，有乜奇怪啊？ 冇 咩？ 殖民地时代冇国徽，有个女王头，女王头唔系国徽嚟噶嘛？ 女王头可以抌添， 系咯， 即系你个士丹摆住喺度，我抌， 唔系倒转贴啊，有啲你 倒转贴唔系问题，我倒转都睇到， 然之后 问题要抌，抌喺佢块肉面上面， 仲要摆个梗咧，踢一踩都得。不过讲到呢度咧，又要休息下，听新闻啦吓。咁我哋听只歌先啦，就系《东方之珠》啊。 守着。

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076点，上升3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91点，上升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日元108.14，瑞士法郎0.915，加元1.24，人民币6.487，英镑对美元1.389，欧元对美元1.208，澳元对美元0.78，新西兰元对美元0.72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7.98美元，卖出1778.38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二的天气预测多云和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骤雨较为频密，星期五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现在的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是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合资格登记做地方选区或功能界别的选民，可以在5月2日或之前递交申请。提交的资料要真实正确，同时俾埋电话号码和电邮地址，方便选举事务处联络。申请可以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递交。收到选举事务处的信，要求确认住址，要尽快回复啊！而家就登记做选民，查询2891-1001。 选民登记小剧场2021，香港电台第一台选举事务处联合制作。 我连自己有冇登记做选民 都唔知 道，你只要上网， 要上网啊，好麻烦啊！ 唔紧要，你打去选举事务处热线2891-1001问就得噶啦。 留意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开心日报节目有得听。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子晴，制作周伟业。一分钟阅读，主持黄子晴，制作周伟业。 近日《偶得其书》一册，是天地出版的魏康散文集。编成这本书的是魏康先生赐赠卫斯理专家这个专号的王曾先生。这本魏康散文集网罗了魏康先生大部分的散文作品，分9章7成。我可以说从中你可以认识到魏康。魏康其实我见过他2-3次面，只是知道他是一个科幻小说的高手，但其实不识其人，只知其事。但我更无知的就是他写科幻之前呢，其实写了不少的武侠巨著。科幻只是后来才开始写的。我认为散文才能够看到他的真性情，他的散文自成一格，这样恐怕被他的科幻和武侠所遮盖了。 读魏康的散文更加了解魏康，因为魏康为人敢说敢做，他的散文直述自己真正的看法，绝对不会有违他的本心，而且寥寥几句好具总结性，但绝非为他人说客气话、礼貌话，客套捧场的话又为他的本性。他的率真而写成的散文，读者一定感受得到，读他的文字是一种享受。他的散文短而精，寥寥一板纸一篇，而内容简洁精要，不会浪费篇幅。就好像第一章名为传说，是写他认识的人，比如说他写许鞍华，就写许导演所拍的电影，每部都有不同的风格，写他不断尝试将全副心神投入电影之中，单是这个特性概括了他对许鞍华的深层认识。 然后李碧华、亦舒、冯宝宝，每一位女性他素描几笔只是用5-6百字，这个人就被他写了出来了。他用最少的文字写出这个人最特别的地方，真是功力不凡。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倪匡散文集》，作者倪匡，由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翻到今晚嘅題目，講公民及社會發展科，咁啊直播室有馬鼎盛、馬恩慈同埋周志恩老師嘅，好啦，咁啊我哋繼續講啦。頭先講起呢個國旗、國徽同埋國歌，咁啊， 其實嘅意思咧就係話你即係尊重佢係必要嘅，但係你要搞清楚，唔好將佢搞到至高無上、神聖不可侵犯。 係 啊，如果咁的話咧，其實個政府越大，啲民就越細，就咁揀咧。點解好多人即係有選擇題話你來生如果任你投胎，你想投去邊度咧？好多人都揀啲咩比利時啊、丹麥啊、 芬蘭啊。而家 總之細越細咧，嗰啲人民就越大。因為啲總理見到即係都猛鞠躬， 梗係 你打份工啫嘛。德國都試過啦，個總理即係落咗台以後，即係揾唔到工。 係啊。 咩人哋點請你？ 咪瑞典嗰個踩單車翻工嘅啫嘛，手上。 嘿，嗰架單車好貴噶，萬幾美金噶。你估係你嗰部？好啦，咁啊講講，其實有一句想講講就係話，成為獨立思考者喎。喂，呢句好緊要。 喺邊處啊？你嗰句？ 有。 我知梗係有啦。你都係根據呢個咩課程？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 OK。睇到啦， 咁佢獨立思考呢樣咧，就係好在我問清楚，唔係冚唪唥都有答案嘅， 係、 啊、有得諗嘅，咁但係兩分題又唔到你諗得太多，時間有限。 係， 但係多謝馬老師頭先咧，嗰段內容去分析翻咧國旗國徽。嗱，好老實講咧，頭先嗰段聲帶咧，我估絕大部分香港老師嚟緊教公社科，我估啫，嗱我唔肯定嘅，我估佢就算是他想教的都未必夠膽剪頭先嗰條聲落去教書用的。 喂，馬老師講嘅喎，唔係佢講。 我知道啊，但係問題係咧，因為阿楊 咁犯忌 嗱，唔係啊，楊局長都講過，係因為你其實個情況就係你點樣去做嗰個課程嘅剪裁，因為而家咧嗰個學習重點啫，叫做即係純粹得個框嘅啫。咁好多材料喺度噶嘛，嗱，以前咧教育局出俾我哋嗰啲資料咧，我哋好多時好難用得到嘅地方就係因為佢全部都係得啲資料 抽象嘢。 咁啲資料咧，你就要再去揾一，因為你唔好就咁讀啲資料出嚟噶嘛，你一定要揾啲嘢去鋪橋搭路，成個課堂先出到嚟噶嘛。好啦，頭先馬老師講嗰堆嘢，我唔係犯唔犯禁嘅問題，問題係嗱，我用兩個角度，第一嗱，可能有啲聽眾聽到又鬧我太功利噶啦。第一考試，我就算冇一個所謂 model answer 都好，係唔係同考試局嚟緊或者係教育局嚟緊嗰嚿嘢？佢俾我哋嗰個所謂嗰個內容嘅部分係唔係相符嘅咧？簡單嚟講，係咪要教譬如國歌或者國旗嘅不同年代嘅變化咧？嗱，有可能佢係唔使我哋教嘅。嗱，咁一教咗咧， 唔會講個歷史嘅。 嗱，一跌咗落去就係一個好多嗱，呢啲就係咧好多即係你哋啲名嘴，大家咧成日都會鬧香港教育制度嘅問題啦。就係、是、其實裏邊咧，我哋變成咗好似好功利咁，淨係學要學嘅就叫歐斯啦，即係嗰個叫做課程嘅大綱啊。如果一脱離咗嗰度咧，即係簡單嚟講，考試唔考咧，第一。即嗱呢個可能啲聽眾又鬧鬼我嘅，實會鬧嘅啦。但係我又要即係好現實嘅考慮，就係當我去頭先用咗嗰個內容去講嘅時候咧，我都唔講會唔會有啲咩什麼犯禁問題，我已經唔諗啦。但係如果嗰部分唔係考試最需要，我簡單嚟講，我淨係需要背一段五十字至一百字，什麼是國旗咁，咁、哦、我其實咁就完咗嗰部分。 我明白，以前因為我哋嗰個時代點咧，教中國歷史咧一堂教完噶啦，叫五胡亂華。因為考試實唔考嘅，會考咧，即係考歷史科咧，一定唔考呢啲嘅。考啲咩咧？即係春秋啦、漢啦、唐啦。 考五胡亂華啲學生會唔會諗住 日本啦、英國啦、俄羅斯啦、法國啦，仲加埋邊個咧？ 啊， 德國啦，算數啦，呢五胡聯 八八國聯軍啊，八胡聯盟啊，大佬。 你考緊五胡聯盟，咁你如果八國聯軍又錯，哦、其實係十一國聯軍。 係啱啱， 係嘛？ 唔係五胡聯盟，聽講都唔係五胡喎，四胡嘅啫喎。 五胡係五胡。 唔係，另外一個係夾硬砌出嚟嘅喎，即係當初真係實際殺到入嚟中國咧，建立國家咧 四。佢好短，佢都有 好短，好短嘅。 你話揭定底啊？ 係揭，就係梗係講嗰個啦。唔係你講嗰個話匈奴嘅其中一個小部落嚟㗎嘛？ 分支，但分支嚟㗎嘛？都自成立國。 係。 仲有你講佢國旗咧，我去過一間中學，即係同佢傾，咁啊好中意切切嘅，咁啊即殖民嘅問題。即係你知唔知道國旗點解啊？係啊，點解啊？ 哦， 乜國旗嗰五粒星代表邊個啊？ 開門無狀咁啊？ 唔係嘛？ 喂，有啊！我真係聽過學生係咁答喎。 你仲水過嗰位學生？ 試過 唔係啊？唔係我答啊，係學生係咁樣答啊！佢講即係中國。 咁學生就好叻咯，識答呢五個，起碼佢睇過孫中山啊嘛。 係啊，開門無狀啊咁啊！佢就話呢五個民族就叫五粒星。 你要對國旗由衷產生一種敬意的話咧，你不可不知道佢來龍去脈。 喂，嗰陣即係真正嘅答案咧，都幾難解嘅。咩叫民族資產階級啊？諸如此類嗰啲。 唔難解，一啲都唔難解。 啊，對你嚟講就係咯。 佢工人階級咁啊，大家知啦，打工嗰、那個啦，農民階級種地嗰、那個啦， 係 啊， 民族資產階級，即係將資產階級裏邊減咗呢個帝國主義同減咗呢個官僚資本主義，剩翻咪民族資產階級。 哇！你走去解釋俾佢聽咩叫官僚資本主義、啊？ 唔係你鬼佬，你知啦， 鬼佬知啊，外國 即係匯豐咪係咯，花旗銀行咪係咯，呢啲係要沒收噶啦。咁你官僚資產階級係咩咧？四大家族咯，掌宋孔陳咯。系嘛？咁你剩翻呢啲，咪叫民族資產階級咯。 哦、 但你不可不知，你要仲要話俾佢聽，點解民族資產階級喺曾經 一 段時間冇咗咧？ 係 啊，從呢個公私合營同呢個全部國營化， 你話係咪？ 即係民族資產階級作為一階級嚟講，佢消失咗啦嘛。 啊，咁大粒星 冇咗啦嘛， 大粒星仲喺度。 咁後尾啊，有翻有黃光英啊，起碼。咁仲有一樣，即係如果再深少少話俾啲人聽，咩叫農民階級咧？又麻煩啦。 係啊，地主唔算噶嘛。 唔係你地主梗係唔係啦？ 富農算唔算啊？都唔算嘅。 你呢個問題問得好啦。 係啊， 你首先要話俾啲學生聽咩叫富農。 係，即係 農民佢係有個規格嘅。 係啊， 即係土改當中咧，要剝奪土地嘅咧，地主唔使講啦。 係啊， 你都。耕者有其田啊嘛，你唔耕啊嘛，你租俾人啫嘛， 系 嘛，咁當然就要沒收啦， 系 無償沒收啦。 系 富農咧，共產黨土改嘅規條就係你嘅剝削成分大於四分一，你就係富農。 哦、 即係比如講，你有一百畝田， 系 你自己家嚟仔乸耕75畝， 系 嗰25畝或者租出去， 系 或者請長工嚟耕， 咁算唔算富農？ 富農。咁就富農啦， 即係有四分一就算。 如果 得20% 就唔算， 24都唔算。 哦，24都唔算， 係25就算。咁呢度就好麻煩啦。 大部分啊，我諗99%嘅老師真係唔明呢樣嘢。 嗱，第一 信唔信咧？ 佢唔使明， 佢知唔知呢樣嘢？ 你問下老師，我哋唔使教。 我就算當知呢樣嘢咧，但係我有一樣嘢 你要解俾學生聽，真係頭都暈。 都唔使驚解唔解問題。我一樣嘢提醒翻即係聽眾，因為咧，因為嚟緊新嗰個公社科咧，有一個好大嘅特色，就係佢減咗佢嘅時數啊，學習時數比而家通識科係減咗100個小時。 係 咁簡單嚟講咧，即係咧嗱，有限嘅資源，有限嘅內容。咁於是乎，你又係要追趕個嗱呢個唔好意思啦，呢、這個又係一個好實際嘅考慮。嗱，今日我上嚟主要講實際嘅考慮。 啊，周老師，我係想問你，你俾我呢個學習重點咧，一二三就大約每個都係50小時，即係86小時，85啦。加埋中華文化與現代生活，哇！咁大嘅 topic 啊，得10小時，加埋即係86小時，係一日一年每年啫嘛。 成個系統， 成個即係3年。 係幾多課時？ 我知啊，唔係就係 總體嘅課時 啊，中四到中六嗰3年， 一共係3年，即係86課時。 係啦，咁啊，即係每年得50小時。 係啊。 哦， 咁於是乎咧，如果由國旗開始，嗱得一個細細嘅位，我哋頭先唔覺都講咗，即係可能半個小時噶啦，隨時。咁呢度咧就我唔敢講，即係 我都有個要求，就係、話你寫教科書應該要切合埋呢樣嘢，即係話我有幾多課時，你究竟寫幾多嘢，我需要一定學生知嘅。所謂教科書最重要的一樣嘢咧，就唔係你點樣去發揮，而係話有啲乜嘢學生一定要識嘅。 冇錯， 係呢樣嘢最緊要啊嘛。 唔係，同埋其實一樣嘢我都想即係快啲有個效結果出嚟啊。就係譬如頭先你話有啲譜模或者有啲叫做內容啦，俾我哋知道要教啲咩，必要學嘅。 係啊， 係。即係嗰啲我哋一路都有嘅，或者叫概念或者叫知識範圍啊。如果我哋專業化啲用嘅字啊，或者叫教學主題啦呢啲嘢，咁呢啲概念我哋有咗啦。咁老師其實咧就應該就做乜咧？就係、譬如嗰班學生叻啲嘅，即係譬如聽慣廣東廣西聽阿馬老師講嘅，咁佢當然可以講得好深入啦。什麼民族資產階級乜乜乜，咁你可以隨時可以 咁啊唔好啦，人子弟即係妨礙佢攞分， 唔好話俾佢聽。 時間無多， 唔好叫佢聽馬老師。 Say no more。 咁但係有報 嗱，你至少嗱第一個已經好煩啦。你教長教短，香港問題的由來。首先第一咩叫香港問題咧？ 係啊， 係嘛？即係呢樣嘢已經好難搞喎。香港點解會成為一個問題咧？ 佢後邊括住嘅三個不平等條約及 背 景， 這個又可長可短啦。仲有一樣嘢話回歸歷程其實唔係好政治正確嘅喎，而家應該叫恢復主權，唔能夠叫回歸。我記得我唔知啊，馬老師你做報館嘅時候有一段時間我真係收到嘅，即係話你唔好寫回歸啊，尤其是標題千祈唔好寫啊，要寫恢復主權，因為正式嘅講法係恢復主權啊。咩叫回歸啊？ 恢復主權呢四個字咧又有得拗喎。 係啊， 恢復主權應該揾愛新覺羅喎。 一系簽約， 唔係你共產黨幾時有香港主權啫？冇噶嘛。 唔係，所以嗱，你淨係第一個啊，香港問題的由來及回歸歷程講過，其實可大可小。 所以我話即係唔能夠拗，如果拗咧就死得。 係，所以你教科書就要寫得好清楚。啊、 你好彩你就唔使教呢一科，如若不然咧，你都好頭大。 好、哦。啊！應該話周子欣老師，佢 你都選擇。 喂，好彩我而家避得開啦，我即係閃避成功咁啊！但係其實好老實講咧，你問我都係中意教翻舊式嗰度嗱，我唔係有咩政治含義啊，純粹係講緊我中意教舊式嗰種咧，比較寬啲嘅，即係大個題目可以闊啲，大家可以多啲討論空間。 嗯， 嗱嗰種模式雖然其實講真， 咁日後就睇佢即係嗰個內細節點樣寫啦，即係究竟呢個課程學習呢個係個學習重點啫。咁到佢寫教科書嘅時候點寫法咧？有幾寬有幾窄咧？ 嗱，我呢度我補充少少國內啊，其實國內嗰啲咧，嗰啲即係所謂大家成日講思想政治課嗰類嘅嘢咧， 係 其實咧我自己睇翻個寬度都幾好，即係都有啲、反而有啲題目咧係有啲挑戰性嘅、 哦。 真係譬如問翻扶貧政策，真係點樣佢會問翻一啲唔係幾好嘅地方都有嘅。但係而家我唔肯定啊，當然。我而家未睇到最終版本，咁、但係而家我哋見到就係咧，嗱，我先講一個大嘅問題啫，就去到而家呢刻，好多學校都好頭痛。嚟緊九月嘅時候，即係而家未有教科書夠膽寫，嗱，因為教科書係需要送審啊嘛， 係係， 咁而家都未知正式嗰個譜模係點，唔敢送啦。咁於是乎學校 都未寫起啦， 亦都唔會夠膽自己整個教材啦。 係， 咁而家有個別嘅出版社就點做嘅咧？就好得意嘅，佢哋就用舊嘅，即係而家舊呢套嘅通識教科書，就大特價賣俾你，你話可以抄下裏邊啱用嘅你就用啦咁。嗱，呢個其中一種模式。另外就係喺冇經送審， 但係學生要自己俾錢買 嘅。係啊，同埋未經送審嘅情況下咧，有部分嘅出版社就話我自己嘗試睇而家啲文件，我 砌 啲嘢 抽出嚟。 嗱，但係未送審嘅噃，又係嗱呢啲位就係我自己覺得都令到好多行家好頭痛嘅地方。 佢梗係牙煙啦，而家。即係聽咗你呢一席話咧，如果我係家長的話咧、我就知道一個學生同埋一個教員，佢對呢一科咧係即係謹小慎微、避之則吉，能夠即係閃就閃， 咪學生就閃得啫， 最好就空對空，即係你想捉我都捉唔到，我同你閒閒冒冒。 我有個 160個鐘 教，我識一個咧教開即係通識課程嘅，而家仲喺前線嘅，即係下一個學期九月都要教。咁佢話盡量揾啲片啦，係嘛？官方去解釋呢、這、一個即係即係呢啲課程啊，睇下有冇啲片可以放俾啲學生聽啦。嚇、啊，睇即係官方講嘅冇錯啦嘛。 咁之大家對住呢個課程咧，就變成係好似一個雷區咁樣。 係 啊， 可以唔掂就唔掂啦。係啊，唔好搞我。 有地雷啊！ 即係容乜嘢？即係政治不正確，咁就好大鑊。 系啊， 咁事實上有好多即係資深校長講緊係二三十年經驗教學經驗嘅校長都話，佢未從來未見過一個學科係咁樣嘅模式去做一個改革嘅。 係， 因為不嬲咧，其實好老實講咧，不嬲佢哋做一啲課程改革咧，都會做好多諮詢嘅，甚至乎有啲 focus group 咧就去揾，甚至乎揾一啲好後生嘅行家， 係 就揾一啲資深嘅，就大家去夾下，譬如可能甚至乎問阿馬老師添，你點樣詮釋嗰樣嘢？咁然後大家就夾下夾下咧，就會有一個比較即係 general 啲嘅即係系統。 喂，全世界啊，所謂發達國家裏邊嘅教科書都好緊張呢樣嘢。俾曬大學嘅歷史嗱，譬如呢啲同歷史有關嘅，一定係俾啲歷史學家去睇過先有好多嘢。 但係而家 你呢個咧，就啱啱同香港嘅現實係完全唔同嘅。 哦， 即係呢樣嘢唔係專家話事， 係 而係有權者話事。 嗯， 甚至話事嘅咧，唔係喺香港特區。 嗯， 咁所以你執行嘅同埋學嗰個咧，就好鬼為難嘅喎。佢成日都系即系装香拜神都揾唔到庙喎。 哇！呢个比喻我真系第一次听，但系又好似好感受到嗰种 一此中的啊！我认为一语中的啊，大佬。 唔系佢有揾嘅刘志鹏教授咧，就系嗰个委员会嘅主席。咁啊，呢个系其中一个即系系统啦。我会认同。但系呢个最大嘅唔同就系咧，以前咧香港系由我哋直接啲讲系由下而上嘅。好多嘢都係老師或者我哋會俾好多意見，以前甚至乎啲官都會捉我哋傾偈。 係 咁而家咧，大致上就調翻轉啦。而家就由上而下，咁我哋就唔係好即係見識過呢樣嘢嘅。咁第一次見識一下， 你需要習慣， 係嘅， 需要適應嚇嚇，咁為你好嘅啫。 唔係，如果所以咪越詳細咧就越好咯。 唔係喎 嚇， 越 空泛， 我都話越虛越好啦。越詳細越容易踩雷。 我知啊，但系教師嚟講，梗係越詳細我越易教啦。 即 係 你俾我俾得詳細， 係啦， 我係易教， 我係易教啦。 個問題佢唔會俾詳細你啊嘛。 哦， 嗰只鑊梗係你咩啊嘛？ 哦，佢都驚踩， 唔係 佢都驚踩地雷， 佢都唔知道答案。 咁 即系咁大镬嘅嘢，佢唔咩嘅喎？ 最简单，较早前我睇过啲新闻，譬如九段线嗰、那个，即系究竟系咪算系一种诠释嘅？咁呢度都考起咗一啲官员噶嘛？咁呢啲位置 我知啊，唔使教九段线啩，教九段线就大剂咯。 唉，我谂起都怕怕地啊！而家 嗰啲就系属于国际法嘅范畴啦。 吓、啊， 你话系，人哋话唔系，咁 系啊。 到时有个仲裁，咁你又唔服从仲裁？ 唔系，因为你呢度要教要教咩噶嘛？一带一路噶嘛？ 搞到政治不正确， 唉，好多即系麻烦嘢多咯。学你话斋，你即系好急促噶。我覺得係嘛？ 我覺得係成個過程裏邊，我未試過咁短時間有個咁大嘅改革。嗱，我咁樣講就比較舒服啲啦，大家都咁。只不過係喺個過程裏邊咧，我哋都好難同家長或者學生去好清，因為我哋要知道件事來龍去脈，我哋先解釋到俾所謂持份者聽噶嘛。係咁，但係而家問題就係我哋好多嘢呢刻，譬如有真係有家長問我究竟出年點搞咧，我都只能夠話俾佢聽，我見步行步，摸著石頭過河。 中國人最緊要係必也正其名。你首先呢個名字，我你話公社科，我就覺得頭痕啦。公民與社會發展科， 公民科都明啦，社會發展科就難搞。 關鍵係個語字喎。 哦，係啊， 你 夾啊夾啊， 呢兩者整埋一齊。 係。 咁我第一時間如果按字去解釋嘅咧，就係社會發展過程當中，公民嘅身份係咪不斷改變咧？又點樣變咧？ 係會㗎、 啊。你首先要即係說服咗自己學呢一科。咁你而家嗌我做公民啊嘛？ 係啊， 我要學識做公民，而且唔係一般嘅公民， 係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下嘅呢個特區政府嘅公民。 但係冇㗎喎，我睇過個學習。 教你做人咯。 阿周老師係咪啊？我冇睇錯先，眼花先，真係睇唔到公民兩個字喎。 嚇、 啊！係啊。 冇公民兩個字啊！ 係啊，學習重點裏邊冇公民兩個字。 嗯， 咁啊，不嬲香港都有公都有及公民教育嘅。咁啊，我哋可能要追本溯源睇翻嗰堆嘢啦。 好啦，咁呢個時候咧就最後一隻歌啦。嗱，呢隻歌咧就叫做《 肅然起敬》。 哎呦，啱啱啊，馬老師講完就係國歌啦，《義勇軍進行曲》。咁啊，一陣間咧就係阿基哥，跟住聽日晚咧就係岑日飛請嚟陳奕安同林如講素食文化嚇。好，而家聽國歌先。